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不同吧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七点六，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。 等等，金什么尊？ 金世尊，世界的世，尊贵的尊。中秋礼金世尊，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谢礼。52886111，52886111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，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，午后将转为多云的天气。污染物扩散条件不会下降，空气依然保持良好的水平。今天夜间，本市天空云量进一步增多，直至转为阴天，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小雨天气，外出请注意防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南部地区有小雨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。大明演义， 燕王朱棣大军路过河南铁壁山，哎，遇上劫道的了。和这个劫道的山王厉害得很呐。长恒啊，还真说了几句和气的话。这小伙子沾火就着，听这套吗？真是田代表嘱咐他的。哪知道这个劫道的还吃生米儿的，好坏话听不进去，就见他把大棍肉肉肉肉肉肉肉自己练了几趟。我说马上这个将军你贵姓啊？姓常啊。常将军，我经的多见的广了，你别拿那个国家的军队来唬人，你们跟土匪有什么两样？兵就是匪，匪就是兵。别在我面前装相，哎呦，张口四太子，闭口什么王，狗屁！我是这的山大王，这一亩三分地就归我管，伸手五指令，全手就要命。我就得吃粮食，我就得花钱。喝西北风活不到现在，废话少说，把东西留下，不留下飞你也飞不过去。长恒一听这家真不讲理啊，比我还横啊。啊，看这样这小子有两下子，今儿个我就试试你有什么本领。想到这，长恒火往上撞，双脚一点飞虎颤，马往前推，砰，一晃丈八蛇矛枪分心就刺。这个山大王一点儿都不在乎，双手合棍往外招架，开开来来来来来来，这一下震的长恒膀臂发麻，两个人就站到一处。长恒呢有两下子，要说比长茂比常遇春他差得多，要说比一般的人他又强了不少啊。但是就跟这个山大王打了个四军力敌，不分上下。呵，长恒一看这小子有能耐啊，这条大棍又沉，使得棍术又精啊，我还真得注点意呢，不注意非栽跟头不可。 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打了个难解难分。这时候燕王田在彪赶到了，等田在彪听说前面又正劫道的了，真挺生气，心说这什么人那么大胆子，认为呢长横一走一过就把这些土匪撵跑了，没想到还真过不去。就这么跟燕王一商议，决定到前面看看。燕王也打算开开眼，君臣二人并马来到前头。田在彪在马上掌身一看就吃了一惊啊，为什么？他发现这个山王果然是有两下，这条冰铁大棍颇风八大，招数惊奇。再看长恒已经冒了汗了，田在彪怕长恒有事跟燕王请假，臣我过去看看。燕王点头答应，大帅呀、啊，我看这个山王是条好汉，但能不伤他不要伤他，孤正在用人之时，最好能把他收降。田德彪点头，臣也有此意。田代彪马往前提，离着长恒不远，高声喊喝：“呆！常将军，退在一旁，把他交于本帅。”长恒听出是田代彪的声音，不敢恋战，虚晃一毛是拨马便走。离着田代彪不远了，长恒这才擦了擦汗。大帅，他们这小子可够厉害的，有把猛劲儿，您可得留神。本帅知道。长恒拨马见燕王，咱且不提，单说田在彪催马来到这个紫面大汉的近前，这紫面大汉也累得够呛，掏出手绢也直擦汗。他看又来了个人，这才把手绢揣起来，拉出进攻的架势，鼻子眼睁得多大。田代彪一看就是个猛将啊，连枪他都没摘，抱拳禀万：“朋友辛苦了，哎，我命苦，你是谁？”“在下田在彪，是也。”“看着没，这支军队是我领着来的。朋友，我们打算借路而行，求朋友赏个方便，你看如何？”“呸！我给你方便，谁给我方便呢？留下东西让你们过去，不留下东西门都没有。”咱这么说吧，田在彪怎么说这人也不听，最后田在彪实在没办法了，只好无力解决。您别看这个山王这么厉害，分跟谁比，要跟田在彪比他可差多喽。这也不是说花枪太保狂，不是那么回事，真有两下子。田在彪冷笑一声：“朋友，你不要自讨无趣，你不是不服吗？哎，本帅就陪你走几趟，未动手以前我先跟你说明白，今儿给我扎你两枪啊。头一枪我扎你的左肩头，你记住啊，左肩头，扎多深呢？半寸。要碰着你的骨头就不好办了。二一枪扎你的右腿根儿，多深？也是半寸。扎完了你回去拿尺去量，深了算我经世不到，浅了算我学艺不高。”呀，你可气死猫架，把这山王可气坏了，心说你说的也太悬点儿，啊，扎哪儿都告诉我，尺寸多深都说了，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儿？你分明是卖狂啊！招棍，他蹦起来就是一棍。 田再彪横花枪往外一架，按理说呢，锤棍之将不可力敌。那么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使锤的使棍的准保有力气，你呀最好别碰。但是田再彪不然，我非要碰一碰，看看你这棍究竟有多沉，你这力量究竟有多大。别看田再彪上了几岁年纪，不是当初二十来岁的小伙了，但是现在也正是中年的时候。举火烧田往外一架，嘡亮亮亮亮亮亮，大棍子扎在枪杆上。田再彪没怎么地，这山王受不了了，把大棍颠起了有四尺多高，好悬没撒了手。他身子一摘呗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退出一丈多远去，用棍子一找地，身子一晃悠，好小子，好大的劲儿啊！田再彪一笑，劲儿在后边呢，来吧，招棍。二一棍他打马腿，田再彪使了个冲天一炷香，枪尖朝下，枪转朝上，护住马的双腿，这一棍正好砸在枪上头，又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呐。这第三棍他使了个苏秦背剑，打田再彪的后背，田再彪一闪身躲开了，就这样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站在一处。十几个回合，田再彪一看呢，哎，这人也就这两下子了，坐得心里有数，打着打着这才说话，朋友，我可要扎了啊，注意啊。山王一听头发根直发竖，都是冷不丁的下手，他先告诉我啊，扎我的左肩头，我得注点意。说注意啊，没法防备啊。那田再彪能耐太大了，先使了个盖柄三枪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连着就是九枪。这九枪真好像雨打的梨花相似，山王眼花缭乱，接应不暇呀。他不知道哪是真枪尖儿，哪是假枪尖儿，手忙脚乱。哎，正这时候，就觉着左肩头上麻酥酥的，叫枪尖给点了一下。哎呀！他身子一摘吧，刚一愣，觉着右大腿根又一下。田再彪左脚一踹蹬，右脚一碰马的前夹膀，这匹马滴溜一转圈跳出圈外。哎呀！抬靴子底儿，把枪尖上的血擦了擦，微含一阵冷笑，无能之辈，逃命去吧。这个山王就是一愣啊，用手捂着伤口，当然了，这血是挺旺啊，疼得他挺难受，但是又一想，田再彪果然是个英雄，名不虚传呐。这家还有点不服气儿，哎，我说小子，有胆子你可别走，我搬我们老寨主去。啊，还有老寨主。田再彪一笑，那我在此恭候，你可快去快回，如果晚了，本帅可要过去了，你给挡着吧你。这家说完了话，倒拖大棍撒脚如飞，败回铁壁山。哎呀，长恒一看不住的晃脑袋呀，我元帅高，实在的高啊，不服你是不行，我有时候你得交给交给我啊，你看我使矛你使枪也差不多少，我照您的能耐可差的太多了。田再彪点点头，说这玩意儿你跟我没法比，我比你大的那么多岁呢，功夫功夫，你想糊弄他，他就糊弄你，你想不糊弄他，他就报答你。 只要平常练功前认真下苦功，到时候就见效啊。长恒一听，不住地点头，对对，这才叫至理名言。将帅正在这儿讲话，铁壁山突然响了三声炮，咚啪啪。田代彪听完了挺可气，心说这个山王的架子可不小啊，未曾动身还响炮呢，我倒要开开眼看看你是何许人也。但是田代彪向来不轻敌，这也就是他立于不败之处的根本原因。他把花枪一摆，裂开旗门，在此严阵以待。连燕王都定睛看着，这回山上出现有三五千人马，步兵在前，骑兵在后，别看是喽啰兵的打扮，服装格外的整齐绚丽啊。队形排摆好了，正中央竖起一杆大旗，大旗上绣着红字，铁壁山总辖大寨主，正中央绣着斗大的一个胡子。往旗脚下观看，闯出一匹战马，马鞍桥端坐一人，这位人没到，肚子先到了。再看鬓发皆白，四方大脸呐，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悠，头戴王冠，身披蟒袍，手里拿着打马的玉鞭，几员大将在身旁保护，这哪里是山王啊，比朝廷的显官都威风啊。这人刚一露面，田代彪就看出来了，谁呀、啊，正是二王千岁胡大海。 哎呦， 老人家您怎么在这儿？田代彪一撒手把花枪扔了，滚鞍下马，分塔北辽战群用磕膝盖当脚走跑过来了。就老人家你一向可好，田代彪礼过去了。燕王也看出来了，这不是我二伯父吗，也从马上跳下来了。满营众将包括长恒滚鞍下马，呜，把老胡就包围了。那位说，是胡大海吗？一点都不错。那么老胡怎么跑这占山来了？这就接上前书那个茬口的。咱们说过，朱元璋有武庙骂走刘伯温，刘伯温临走以前最留恋的就是胡大海呀。你别看老胡大字不识，这人对朋友血心仗胆，最有人缘最好啊。刘伯温临走告诉他，对皇上你要多加谨慎，别觉着你是他磕头的二哥，早晚他对你要下毒手。你就记住，他未曾干什么你得合计合计，这脑袋呀、啊、得多转几个个。胡德海呢对刘伯温一向尊重啊，不住的点头答应，就那时候挥泪而别。果然不出刘军师所料，日子不多，朱元璋在庆功楼设宴，胡大海也在被害的名单之内啊。但是老胡呢多了个心眼儿，想起刘伯温的话了，他就盯住朱元璋了。朱元璋下楼他跟着下楼，朱元璋上哪儿他跟个尾巴似的就跟到哪儿，结果他没有遭到毒手。胡大海发现朱元璋真不是东西啊，如今跟着他没有意思了，这才带着自己的家眷逃离南京。离开南京上哪儿去呢？后来就路过河南铁壁山，这铁壁山 有个山王劫道，就像咱刚才说那样，这山王紫面大汉手使一条大棍，他一截胡的海，老胡怕这个嘛，把大肚子一舔拍老枪，这一报名胡大海，没有不知道的。这山王立刻跪倒投降归顺，报同名姓了，可一报名还真不是外人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北侠唐云有个侄子叫紫面天王唐文豹，这是唐文豹之子叫铁棍将唐顺。因为唐文豹也被害了，唐顺占据铁壁山，今儿个一看胡德海来了，可见着亲人了，把他乐的奔奔直蹦，把老胡和他的一家人接上铁壁山。胡德海一看呢，哎，这地方真不错，要讲别的他外行，要讲就占山，哎，老胡可不外行啊，当初跟丁德兴就占据过黑风山，那在安徽很有名望啊。嘿，老胡一看重操旧业啊，打了几十年的仗又成了山王了。他跟粉哪吒胡德济野人熊胡强爷仨一商议，干脆咱哪儿都甭去了，哎，就在这扎根吧，保谁呀、啊、谁也不保，没一个好东西，看着都不错，到头来成了冤家对头，以往的教训不能忘记呀、啊。所以老胡就在这扎根未走，这几年的光景，凭他的才干，凭着粉哪吒胡德济的能耐，治个小山头还治不了吗？哎，因此把这铁壁山治理的是铜帮铁底，要吃有吃，要喝有喝，连附近的老百姓都跟着沾了光了，就是方圆百里的地区成了天上人间。每逢遇着灾荒，老胡还仗济百姓。现在胡德海啊当了爷爷了，粉哪吒胡德济跟他的夫人胡金兰生了个孩子，名字叫胡春胡显明。这小孩长得这个漂亮，随胡德济也随他娘胡金兰，长得是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面如浮粉，唇似丹珠，漂亮得很，聪明伶俐。老胡就把希望寄托这孙儿的身上，野人熊胡强跟夫人曹金花也得了个孩子，可这孩子随胡强又随胡德海，是小黑铁蛋儿，大脑袋大手大胳膊大腿，面如滨州铁，浑了八登的一个小混小子。你别看这样，胡德海非常高兴，亲自给孩子起个名叫胡闹。现在每天在山上他是抚养两个孙儿啊，这俩孩子别看不大，要讲就刀枪棍棒样样精通，老胡没事以叙天伦之乐，但是这种乐是假的。现在胡德海岁数不小了，儿孙满堂坐在一块吃饭的时候，特别到了年节的时候，胡德海是非哭不可呀。哭什么呢？伤心呐、啊！想想乱石山磕头的把兄弟，有的不在了，有的被害了，老胡心里头能好受得了吗？特别是他憎恨朱元璋跟马娘娘啊，尤其他恨朱元璋，心说很多人还袒护他，说他老了，老人就糊涂了。胡德海心里说话，这叫放屁，我还老呢，我比他大得多，我怎么没糊涂？